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伏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非常同埋白伟聪嗰啲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呢个经济啊，尤其系消费咧，就已经逐渐呈现啦。那个物种嘅单一吓，同埋咧一个咧一个非常之怪异嘅泡沫化，就系咧大陆嘅游客咧就越嚟越多，外国游客咧就越嚟越少，大陆嘅游客咧又以穷游为主游。穷楼咧就是因为小红书啊喺大陆啊系帮你咧系大力嘅催谷同埋推介呢种咧原子弹核裂变啊个效应之下咧，咁啊搞到香港你加埋咧系恭喜你啦，系融入一小时啊大湾区生活圈，咁啊每个周末咧星期五咧本地嘅香港人咧就全部咧系清空吓，唔好讲话全部啦，大多数啦揸有架车啊嗰啲咧。中产阶级落也洋洋咧，就入深圳啊，嗰处咧系食嘢啦。好啦，咁咧就呢个人口啊，系互相对流之下咧，穷游咧就横扫香港嘅饮食业，咁咧就引致好多咧餐馆嘅东主咧系非常之痛苦。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嗰啲高官啊，包括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啊，同埋一啲舆论咧就呼吁多多包容啊，唔好排斥穷游，因为佢今日穷啫，听日就会富噶啦。佢對香港留有一個印象之後咧，就翻去大陸嗰處咧勤奮工作啊，啊將來變咗百億富豪啊，嚇你唔好睇小人哋窮啊，將來入嚟咧係大富大貴等等。只不過呢種咧啊左翼嘅大愛包容咧，喺理論上邊咧就非常之浪漫同埋動人，一旦喺個社會現實裏邊實行咧，就冇呢啲大愛包容啊，嚇嗰個道德高地啊，嗰個色彩咧。是之迷人的了。最新又是怎包容法呢？今天请特区政府有关人等呢就向这个族群那里呼吁包容了。因为呢小红书呢是热捧啊香港湾仔司徒拔道口一个叫做香港的石刻庙啊。这个石刻庙呢就是他们称为叫香港宫殿。因为呢这座白色的庙宇呢我们香港人呢其实自小都见惯的了。是一个少数族裔，即是包头的印度人他们的长期几代人聚居的地方。那么小红书就发现这个石刻庙呢是有免费的住宿同埋呢是有餐饮优惠券。就呢呼吁呢那些网民中国的大陆那些人呢是入来呢是白色来尝试呢他这里那些咖喱饭。嗱，呢個《星島日報》咧都當係一個新聞啦，係嚟到咧刊登啦。點解當係新聞呢？當然你係認為唔正常啊，先至當做新聞啦。佢話小紅書熱捧香港宮殿，就呢個石刻廟，佢話免費食足一日三餐。咁啊，網民咧就覺得好驚奇，特別係香港嗰啲網民。佢話呢座建築我哋非常之熟悉，但喺香港二十幾年咧都唔敢入去。嗱，點解佢用到呢個名詞？呢個叫説法叫唔敢入去咧？點解唔敢呢？因為香港咧，對於少數族裔一啲佢唔熟悉嘅，譬如石刻族啊、包頭啊呢啲印度人咧，佢哋嘅生活啊同埋習俗咧，係同香港人唔同咧，有隻色彩啊非常之豐富啊嚇嘅一種視覺，所以就驚嘅。即係香港人見到石刻族咧，自細即係。这个庙就觉得门禁森严，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还有走出走又听到北印度的音乐，就会觉得有一种惊恐。但是同样是血浓于水的大陆中国人，尤其穷游是不怕的，他们是见到只会入去觉得好奇，入去看看咦，那处原来有免费餐招待，于是自己走去试食，食完之后觉得好正，就大公无私咁样咧，向其他嘅中国人推介。嗱，呢个系两种文化嚟嘅，深圳河南北。我一早都讲过，香港人嘅缺点咧，就系虽然你个优点系好守法，系好拘谨，系好稳阵。个缺点咧就系你唔够胆咧系颠覆，唔够胆试新嘢，唔够胆咧系 think outside the box。所以香港人咧系见到大陆呢一种横行无忌。冲破底线到处发掘啊，是着数的中国小红书的游客，同埋对于 Donald Trump 佢够胆改写规矩颠覆美国同埋世界秩序咧，佢同样是不能了解嘅。 甚至咧系憎恨嘅。啊，所以咧就以前咧，你唔怪得话呢啲人系蝗虫啊等等，佢用啊昆虫啊生物学种啊，吓、那、嗰个生物学嗰个物种啊，那个理论去解释，呢、這个有得解释嘅。我哋一阵由科学嘅角度咧慢慢分析。咁你个石刻族庙啊，吓咁而家咁样人哋少数族裔，人哋有自己嘅宗教，你系咪应该受到咁样嘅侵略咧？咁啊，特区政府系咪应该呼吁埋石刻族庙，甚至尖沙咀堪富士利道弥敦道交界？有一座香港最大的清真寺，你今日攻略到石刻族嗰度食免费餐，听日会唔会走入清真寺里面咧？系乱咁打卡影相咧？系嘛？香港嘅少数族裔重庆大厦已经成为景点啦，系嘛？咁另外其他嗰啲，譬如话殖民地天主教坟场啊等等咧，都未曾发现噶噃，里边有好多墓碑嘅喎，系一部咧非常之啊鲜活嘅香港殖民地史嘅喎，有好多以前著名嘅西人啊传教士啊。系撞喺嗰度啊！所以你话一个叫口腔期，一发现有免费餐饮，即刻扑埋去，再加埋嗰个打卡狂啊！呢两样再加埋13亿中国人，同埋再加埋小红书啊，一个叫口腔期，一个叫打卡狂，一个叫小红书，呢三样嘢沟埋咧，系可以形成一个咧社会生态嘅物种灾难嘅。对于呢啲石刻族嘅少数族裔嚟讲。你話公唔公平啊？係人哋嗰處咧，係免費食咧，係一種宗教嘅崇拜，係一種咧分享。你而家入到去咧，就當係免費霸王餐，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噶。本質上係咪啊？ 嗱，陶生親中愛國陣營咧就唔係咁睇嘅，包括特區政府，因為今次咧五一黃金週裏邊咧個整體佢話訪港旅客110万，升咗20%。而且咧，大部分佔80%以上咧，係中國大陸嘅遊客，所以咧，而家咧，特區政府嘅打鑼打鼓，包括咧呢個文體旅局長羅淑佩啊，咁啊好有信心，未來咧嘅人數會更加達到新嘅高度。嗱，咁咧大公報咧就喺呢個前兩日咧就有篇文章，就話窮遊富遊同樣歡迎啊，旅遊業熱鬧氣氛，有錢都買唔到。嗱，聽落去咧呢個標題咧。就好似好有道理咁样一视同仁，唔好区分，唔好歧视啊！有钱都买唔到，即系有啲时候咧，又我又同意嘅，即系譬如话你请客咧，如果你有钱去请人到，人哋唔到咧，咁好冇瘾噶嘛。咁有啲贵宾你唔系用钱请得到翻嚟，咁你佢嚟到咧，哇！你觉得咧逢不生辉，于是乎咧就觉得好光荣啊！呢啲理解得到嘅，但系里边咧有啲论据咧，我就即系有啲斟酌啊，想大家讨论下。嗱，咁其中咧，旅遊業促進會嘅總幹事崔定邦咧就話，佢自己後生嘅時候咧，經濟唔好，即係唔係話有錢，咁所以出到去咧，都係咧住啲即係平價嘅酒店啊，消費亦都會有限。啊，將來咧去翻個地方嘅時候咧，就會住啲高消費嘅酒店。啊，呢個我同意嘅，大家後生嘅時候去旅行咧，都唔會住五星酒店啦。但係後生時候嘅我哋叫背包客嘅旅遊，同埋而家嘅窮遊特種兵，喺上一集我哋都講過。是有结构性同埋个本质上嘅分别。以前嘅背包客，其实就算佢哋系穷游，佢哋都唔会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会滋扰一啲咧正常嘅餐厅。而家个问题系，譬如麦当劳嗰啲，你攞嚟过夜，人哋本来攞嚟做生意嘅地方咧，你攞嚟瞓觉，而且包括咧一啲沙滩啊、郊野公园咧，你攞嚟露营，跟住啲垃圾又唔带走咧。嗱，呢啲唔系年轻人嘅穷游方法嚟嘅，亦都唔系。一啲西方遊客背包客嘅方式，但係呢啲窮遊特種兵咧，而家蔓延去到石刻廟咧，即係直情而家普通嘅地方，佢哋已經唔夠過癮啦。佢哋直情要享受埋咧呢啲叫做窮遊特種兵嘅石刻教咖喱餐。嗱，你見到呢個介紹咧，好巨細無遺啊，地點啦，食啲乜嘢啦，圖文並茂。嗱，跟住落去咧，我真係好鄧石刻教嘅呢啲香港人咧，其實佢哋係香港人嚟㗎，佢哋可能咧兩三代以前咧，我住銅鑼灣嘅時候咧，樓下嗰位看更咧就係石刻教㗎啦，我同佢好傾偈㗎，呢啲好善良啦，同埋咧好虔誠嘅教徒，佢哋咧即係佢生活，其實佢哋呢班人咧唔係大富大貴，喺香港好多時候都係從事啲好基層嘅工作，你諗下佢哋唯一嘅宗教信仰同埋佢哋。呢啲咁嘅即系免费饭咧，系照顾佢哋呢啲比较贫穷或者年纪大嘅人。咁而家呢啲穷游特种兵年轻力壮，走去食呢啲免费咖喱餐，喂，其实咁样咧系侵害紧人哋嘅资源。呢啲唔系咩叫做穷游富游同样欢迎，呢啲叫做咧 就占着数，叫做舐到尽啊，陶生。 吓，咁啊，呢班中国人咧入到去咧，佢哋只系对里边嘅免费飲食有兴趣。嗰座叫石刻庙咧，佢哋咧都唔识得叫石刻庙，就叫宫殿。因为望落去咧，好似佢哋睇嗰啲以前童话书《一千零一夜》啊，嗰啲咁嘅神话。啊，你入去食还食。啊、你又不了解人家的習俗，这个呢是对于少数族裔的一种冒犯来的。在西方一些左翼的社会呢、啊、一些纽约啊诸如此类伦敦呢已经构成某种的罪行。啊、这个石刻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印度的东北旁遮普和巴基斯坦那头的一个族裔。他们所信奉的呢是叫另一个是跟印度教有点不同的。啊、他们所信奉的呢有十个真神。呢、这個真神咧喺佢哋嘅語言裏邊叫做 Guru 啊，佢哋咧嗰個信仰咧主張就真係咧係世界大同啊，同埋族裔平等。因為佢哋咧以前咧呢啲習俗咧，只不過係喺佢哋鄉鎮嗰處冇走出去，所以咧喺一個鄉鎮裏邊佢整個廟咧，就嗰啲主婦咧煮咗啲餸啊，好食嘅飯啊，就攞出嚟大家咧叫四海一家啊。咁加埋咧嗰時呢個石刻啊嗰頭咧又好窮啊，所以咧就。有钱又好，冇钱又好咧，都可以啊！走入嚟好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士俱欢颜咁咧，可以食呢一种咧，系三千年啊，系一种非常之良好嘅习俗吓，亦都咧系显示到咧系宗教咧，如果到咗高嘅层次咧，讲个 charity 咧系博爱。咁啊，锡克族咧就系中意包头。咁我哋前几日咧讲到啊，中国啊而家流传一段啊。短片是去嘲笑和侮辱印度人， 哦、 就声称咧佢哋几架飞机咧就俾中国制啊嘅嗰啲咧系打落击落咗。嗰段短片咧，嗰几个中国人咧，佢哋想象之中嘅印度人就系包头。咁其实呢个咧就即系锡克。咁啊，锡克族咧系曾经咧系酝酿过要独立嘅，系嘛？你唔好去惹佢，你可以咧系欣赏佢哋嘅文化。可以咧喺佢問準之下咧，係加入佢哋咧食一餐飯，但係咧要跟隨佢哋一齊祈禱。如果你係過度嘅欺凌咧，係會有反彈嘅。因為前印度女總理甘地咧，就係因為對石刻族嘅少數族裔太過壓迫，派軍隊去攻打佢哋嘅石刻廟，於是咧係被暗殺。啊，呢啲咧就叫做得些好意咧，盡須回首。啲中國人咧必須咧係認識一個現實。这个世界不是天地任你行的，世界不是围绕着某一个国家是来到自尊。但是这班这样的人，你看看他们自己标题都知道叫自己做特种兵。什么叫特种兵呢？就是说你是人和人家不同。特种在一个种字，你这个是一种生物的变种。因为这些穷游，虽然他有很多都是读过书，这些小红书的人二十几岁，但他们的父母是红卫兵的一代，他们的阿爷阿嫲很多是共干和那些长征干部，他们的曾祖父母就可能是民国人，那些人就知书识礼，是讲是儒家，是这样是不得的，入到去是很面懵的，是吧？你人家不是争你的饭是免费吃的，但是这个民族呢是经过1967年的文革呢，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是那个变种。就是文红卫兵那一代呢，在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教育之下呢，就喜欢打砸抢，就喜欢据为己有，另外做一个斗争。这些红卫兵的父母呢，现在是慢慢是六七十岁，现在是笼罩着整个中国大陆。所谓的中国人，现在讲已经跟胡适林语堂里面呢向西方介绍的中国人已经不同。林语堂那时候有本书叫《吾土吾民》，就呢很开心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特色，甚至他介绍苏东坡那种呢中国人带有的田园山水的对自然的欣赏和豁达。但林语堂那个中国人呢，就已经跟现在小红书的中国人呢，我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物种。虽然他们仍然是用筷子吃饭，仍然呢是喜欢是吃面或者吃饭，仍然呢是追求一些淮扬菜啊、广东菜，口腔期那里的物欲追求呢是一样，甚至犹有过之。但个思想行为已经呢经历过一个叫去儒家化，因为孔子已经被毛泽东摧毁了。 孔孟嗰種咧，佢被視為係一種反動封建嘅落後嘅學説。相反，佢而家係一個戰狼啊！第一代就係紅衛兵，依一代就係戰狼，係一個咧完全係唔係重慶森林啊，係達爾文森林嘅生態裏邊啊，叫契弟走得摩。第一，第二就係咧落後就冇得食，係嘛？就是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呢種咁嘅價值觀啊，完全灌輸呢、這個就同你殖民地長大嘅香港人係有一個唔同。香港人見到石黑族嘅廟唔會入去，因為有一種尊重同恐懼。佢哋唔係，佢哋一定要入去睇睇係乜嘢。不可呢、這個係孫悟空大鬧天宮嗰十回啊！孫悟空去到王母娘娘啊舉辦嘅蟠桃宴啊！话明你哋唔准食，佢就系要攞嚟食，食晒搞大破坏，佢就声称为一个革命啦，系咪？ 嗱，陶生，你提到呢个字眼“穷游特种兵”个问题就喺呢个字眼上边、 嗯， 因为以往咧，年轻人或者就算我哋普通人咧，经济唔好去旅行咧，我哋唔会以穷游作为标榜， 系， 因为咧呢、這个系面子同尊严嘅问题，除咗对自己嘅国家或者自己嘅族群咧，系有一个唔好嘅一个例子之外。你是人有廉耻的嘛，是不是即是你自己。 教落的是 啊。我都讲过了，如果你未吃饭，人家问你吃了饭未，你都说吃饭。这个不是讲大话，这个是你给自己的尊严。那你现在以穷游特种兵做标榜，还要去人家慈善的石刻庙里面吃免费咖喱呢，除了这个耗用这个人家的慈善资源之外呢，是你根本对人家的宗教是不尊重的。因为人家的宗教不是你给你免费饭你吃的。啊！依啲唔係你應該食嘅飯，你仲要作為旅遊嘅宣傳咧，呢個係最大問題。另外，其實你正如所講，你中國人而家根本就唔尊重印度嘅文化，甚至對佢哋係歧視，叫佢哋阿三。你講嗰條片咧叫豪哥哥，因為咧而家網絡上面好勁啊！啊，我費事幫佢宣傳，佢裏邊咧除咗扮呢啲石黑教嘅包頭之外咧，另外仲要醜化嗰啲印度嘅女性。呢條片咧，除咗呢個講打飛機之外，仲有一條咧就係、是。佢哋喺度斗地主啊，斗完地主咧就话嫁个妹出去，咁咧见到呢个嗱呢幅图咧你就见到啦，就是、个丑化人哋印度嘅女性，呢啲已经系种族歧视嚟，所以你包括咧嗱，你又一方面歧视人，一方面走去人食人哋免费咖喱饭，呢啲系咩行径咧？陶生你话 咁啊，我唔可以，我就无谓用道德去批判啊，我唔会咁嘅，我会用理查艾登堡禄呢个英国野生动物啊。嘅攝影家用一個純粹客觀啊生物學嘅角度去分析，我冇道德批判，因為呢個咧，我認為係世間嘅一種自然嘅現象，係咪？啊，你頭先講呢個叫鬥地主，啊，幾十年前嘅香港咧，同埋大陸嗰啲夜總會嗰度流行，我當時聽到呢個遊戲嘅名咧，啊，我嗰陣時啊，非常之反感啊。因为咧斗地主咧系大陆五十年代一场非常之血腥啊嘅一个阶级灭绝嘅活动。咩叫够斗地主啊？吓斗地主你有冇经历过？你知唔知点样斗啊？系批斗之下系人民公审，然后由个书记咧系叫佢哋咧系话诶该应唔应该杀，然后即刻压落去枪毙。呢、这个喺五十年代初期土改嘅时候杀咗地主200万。你将呢一场啊血腥啊！嘅滅族嘅運動咧，係攞嚟做一個遊戲。嗰啲中國人係喺九十年代之後喺夜總會佢哋暴發之後盛行。嗱，你諗下西方容唔容許啊？俾你一種用啤牌啊，或者用咧任何嘅方式喺茶餘飯後整一隻叫做殺猶太人嘅遊戲咧？你試下玩下。所以呢個民族咧嚇幾十年來咧，佢已經出現一隻咧心態同埋一隻品質嘅異變啊！啊！呢、這個異變係好係壞，我唔會評論，因為佢個好處，佢確實係帶嚟巨大嘅消費，佢令到廣東道同埋咧羅素街周圍無數嘅法國品牌 Ferragamo、LV、Chanel 咧嗰啲老闆咧係笑到見牙唔見眼，佢令到 LV 啊嗰個老闆咧係成為全球最富有嘅人之一。咁對於法國啊呢一隻自認為佢相當於高貴嘅民族，尤其而家日本都是东方人里面的优秀品种来的。但日本都要给一个免签证的旅游给大陆，因为他自己那些工匠精神啊和小家族啊那些这遗传的食品啊是很多的。日本如果你不靠中国人去消费呢 係唔得嘅，或者叫唔係唔得啦，即係咧個 GDP 咧係有限。咁所以你知道日本人咧非常之明白，因為日本係一個咧非常之保守嘅民族，佢哋好對於外來嘅物種同埋人種嘅介入咧係唔係好去喜歡，但係咧都焗住咧係要咧因為錢嘅問題係要容忍。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由生物學嗰個解釋咧，啊呢種外來嘅物種去到歐洲、去到日本啊，甚至去到香港，你睇下。啊！大量嘅中國嗰啲咁嘅留學生咧，佢哋用假嘅文件啊、假嘅學歷咧嚟到騙取香港大學嘅學額。啊！而香港咧，佢做得到咧，佢而家咧移師咧就去攻略劍橋，劍橋咧亦都破獲30多萬就可以做假學歷，然後竟然咧劍橋呢啲咁嘅傻仔咧，就竟然走去取錄，取錄之後發現唔對，唔貨不對版，就而家勒令退學。原來嗰啲學歷係假嘅。喂，我一早都講過，一旦劍橋你自己樹起一個叫富曉田花園咧，你個500年品牌咧，你就 kiss goodbye 嘅啦。以前入牛津劍橋過五關斬六將，劍橋嗰入學試係要咧親自去面試，係你又冇得呃嘅。點解你而家會啊假學歷啊？啲中國人可以入到去咧？呢、這個唔係中國人嘅問題，係英國人嘅問題，因為你見錢眼開。嗱好啦，呢啲咁嘅類似嘅行為咧，而家非常之多啊！一啲咧自由行啊，譬如一單就有個大嬸咧係撞跌啊，前面一個香港阿伯，咁咧嗰個香港阿伯撞到骨折，主要告人賠償，結果咧啊，係呢個被撞跌嘅阿伯咧係被判係賠償。嗱、個法官咧係見到呢啲案咧都手軟嘅，佢哋覺得咧呢個咧係佢大。小紅書一旦係變同13億人結合咧，呢、這個唔係 YouTube 咁簡單，呢、這個係一場不對等嘅信息侵略戰。信息侵略不對等，因為佢人多，因為佢平，而你手上你香港人玩嗰啲咩 Facebook 啊咩嘢咧，你喺度介紹啊呢個大陸啊大灣區邊間抵食咧，你只不過你只嗰、那個對象咧係700萬人，佢嗰度13億人。所以温家宝话：中国任何嘅小问题，乘以13億都变成大问题。而家小红书咧咁样盛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明白啦， 我都同意啊，陶生，你用大卫艾登堡禄嘅角度咧，呢位嘅99高龄嘅生物学家啊，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咧嘅角度去观察生物咧，我系好同意。其实生物本无罪啊，任何物种咧在地球上边生存，咁佢各自有各自嘅规律同空间。但是呢问题是你侵入了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一个异变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几年前这个在全球都知道的就是一种叫做狮子鱼呢就由这个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通过一些人偷空运又好或者它在货柜上面船上面呢就带了去非洲西非的海岸。跟住呢就再由非洲的海岸呢就越过大西洋呢就去咗中美洲南美洲跟住蔓延上去呢北美洲嘅沿岸。咁呢个狮子鱼大家睇下啦其实就好靓嘅但係佢周围有好多刺佢一隻捕食性好强嘅物种。咁呢个狮子鱼呢去到西非同埋美洲嘅海岸的时候呢嘩劲啦佢杀绝晒所有呢啲沿岸啊呢啲嘅鱼类包括石斑啊包括嗰啲鲷鱼啊我哋叫鲨鱼啦。因为呢第一佢係即係嗰个牙齿好锋利同埋嗰啲刺呢係有毒嘅。仲有因为佢繁殖好高佢每隔几日呢就会呢排卵㗎啦。咁一排卵又会生得好多。咁於是呢几年呢嘩成个即係大西洋嘅沿岸两边呢就俾个狮子鱼呢食咗好多鱼搞到食个生态系统崩溃。嗱狮子鱼冇罪㗎但佢本来就生活咗喺南太平洋同埋印度洋一带佢哋呢自得其乐呢个系佢哋嘅地方。但一去到西方呢啲欧美的海岸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了灾难性影响。陶生这个例子呢、這個、就真的 是。在生物学上呢有一个名称、叫做 Alien Biotic Intrusion。Alien 呢即是外来。Biotic 即是生物或者物种。Intrusion 呢就叫做入侵。这个 Alien Biotic Intrusion 在生物学上时有。例如呢10多20年前中国香港特区都警告红火蚁是入侵。是会对人类的危害。本来红火蚁是出现在南美洲 啊，佢係一種咧啊非常之有侵略性同埋好有隊形嘅一個物種嚟嘅。啊，佢個小名咧就叫 Invicta，Invicta。Invicta 咧係喺希臘文咧，以前咧就係指一個叫無敵啊。呢個紅火蟻個組織力係非常之強，係嘛？咁另外咧啊，好多嘅物種咧就係仲有一隻啊，仲犀利，叫做海蟬魚。啊，海蟬魚咧又名金蔗蟬魚，係一種鰭魚啊。佢本來咧又係中美洲同埋南美洲，因為點解嗰度森林裏邊有自己一個獨立嘅生態。之但係唔知點解呢只咧金蔗蟬魚咧有啲好事者將佢運咗去澳洲。咁變咗咧，廣泛咧，佢喺澳洲啊嗰個東海岸啊，同埋北部嗰度咧係繁殖。由於繁殖力強，佢一隻隻蟬魚乸咧係可以生幾千粒卵，啊成體咧就長大咧係有成咧15厘米咁大。咁咧佢變呢只蟬魚咧係用嚟啊，最初咧係食嗰啲咧金蔗上邊嘅害蟲，所以咧佢又名咧金蔗蟬魚，又名咧美洲大蟬魚。好啦，到後來啊。当佢横行喺澳洲嘅时候咧，啊，佢就变咗嗰个食量啊，唔系咁多金蔗噶嘛，澳洲。于是咧，佢呢只行为咧，就反而啊，系变咗对当地嗰啲沼泽嘅鳄鱼啊，系形成一个咧系生态嘅威胁，系嘛？好啦，呢种金蔗蟬鱼咧，当佢大量啊，繁殖之后咧，就遇到啊澳洲嘅天敌，因为澳洲咧就有好多沼泽，沼泽好多鳄鱼啊。嗰啲鳄鱼咧，一见到呢个新物种咧，就中意食啦。所以咧，遇到啊呢只鳄鱼咧，你自己系掠食者咧，佢亦都系个 predator。所以咧，就变咗咧呢只金蔗蟬鱼咧，喺第二度咧就对金蔗咧系造成巨大啊嗰个失收嗰个危害。但系佢又遇到另外啊，系一啲鳄鱼咧，系将佢哋食晒嗱，所以叫做一物治一物。呢种咁嘅物种咧，系最忌外来。所以咧，而家 Donald Trump 點解啊，係喺呢個中美國嗰啲大學嗰度咧，對於中國留學生嘅簽證咧係收緊咧？點解你身為華人啊，從此咧喺美國啊覺得越嚟越唔自在咧？因為 Donald Trump 咧，佢逐漸用一種外來物種啊嚇嗰個科學嘅觀點咧，去睇呢啲咧係來自委內瑞拉啊、墨西哥啊，甚至中國啊呢啲叫異種嘅人。所以呢個荷里活咧喺40年前有套戲叫《Aliens》，叫異形啊，係詹姆士金馬倫嘅成名作。佢咧係用外太空嘅生物咧係入侵地球，係嚟到咧喚醒美國人喺潛意識裏邊對外來人入侵嘅恐懼。呢個《Alien》咧一路拍到好多續集，佢裏邊咧用加埋女性主義，用一個咧女嘅戰士咧去拯救啊啲幽 魂。 薛高尼費花嘛，係嘛？你唔好當佢一般嘅科幻片。佢里边咧有一个社会学同埋生物学。 嗱，陶生，你讲得好啊！ 存在嘅主题， 一物治一物呢句说话讲得好。你知唔知嗰只狮子鱼啊，蔓延咁样蔓延法，系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系点样可以控制啊？你谂都谂唔到，因为咧嗱，啲美国人咧嗰啲对于环保好紧要，你唔可以用网去捕捉，因为网捕捉咧，你惊捉埋其他鱼啊嘛，就一定要攞鱼叉。咁你边度叉得切咧？佢生得咁犀利，于是最后咧。啲人咧就係揾啲中國人，因為中國人發現咧，依只獅子魚原來好甜美嘅。你唔好以為佢哇咁多嗰啲刺啊，原來攞嚟煲湯，攞嚟蒸係好甜。因為啲鬼佬唔識食，佢攞獅子魚去炸，咁炸完之後咧硬邦邦咁樣有多刺咧，佢哋唔識食啊，因為有骨就唔識食噶嘛。嗰啲洋人咁結果咧就係中國人發揮佢嗰種咧，即係口腔期精神。你成日教我哋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结果就俾中国人对付呢啲狮子鱼，将佢哋大规模咁去捕获，跟住攞嚟煲汤，攞嚟清蒸。结果咧，狮子鱼嘅数目 受到控制， 受到控制。原来中国人系可以拯救呢个地球上边呢啲咁危险嘅物种，就系靠佢哋把口食食食食食食。 所以咧，凡事都有两面咯，系嘛？嗰阵时咧，即系十几年前咧，香港有啲人咧喺上水度反水货。就話咧，中國人就嚟掠購啊，嗰啲奶粉咧係蝗蟲，佢哋咧下意識咧用昆蟲去形容。但係咧，你又唔睇到另外一方面咯。如果冇中國人出邊啊，係獵食式嘅嗰種狂掃貨，又如何會帶嚟20年咧呢個世界啊嗰個 GDP 嘅暴增，同埋啊美國嘅低通脹咧？ 系嘛？每一个人啊，喺1905年买咗楼啊嘅业主咧，都会非常之感谢江泽民同胡锦涛咧，放一扎咁嘅掠食型咧嘅高消费嘅中国客落嚟炒楼、炒奶粉，乜都炒贵，直到2021年咧呢场千里奇缘嘅 party 咧就告终，系嘛？所以而家静晒，静晒嘅话咧，你就会咧好怀念另外一种掠食者，就系嗰啲高端嗰啲咧。啊！暴发户啊，点解佢唔落嚟罗素街，同埋唔落嚟呢个广东道嗰度买 LV？ 而家咧要走入去嗰啲咧麦当劳嗰度夜晚黑瞓觉，同埋咧你无端端摆酒咧，佢可以孭住个背包走入嚟啊，冒充嗰啲宾客咧食两味嘅酒，唔紧要，你食咗就算。之但系佢公诸同好，要将呢啲大小便宜啊，系同嗰13亿人同埋小红书去分享，咁就变咗灾生态嘅灾难。嗱，唔係道德啊，我係講生態。嗱，呢個生態嘅不平衡咧，就最終咧，嗱，你話好似啲嘅金蛇蟬魚遇到鱷魚，你嗰只獅子遇到中國人，你呢個世界一定要諗一隻咧，嚇點樣樣係克制翻佢嘅，然後咧先至達到一個平衡。咁 Donald Trump 咧就諗到咧係從呢個咧嚴格限制 Visa， 但係如果咧你唔限制嘅話，你會激起啊歐洲同埋美國嗰啲所謂嘅極右啊。是种族主义排外嗰种势力，由佢哋咧就去收拾。嗰阵时咧都系一个咧世界政治啊同埋社会生态嘅异变，佢慢慢会有平衡嘅。即系犹太人点解会遭到尼克希特拉嗰种仇恨呢？就几百年啦，欧洲人同埋英国人都觉得犹太人遍布欧洲，吓佢哋咧系掌控咧所有生财嘅工具，吓包括咧系借贷，所以咧。就整到一隻希特拉納粹呢個咁極端嘅物種咧，係嚟到用咁暴力嘅手段去撲滅啊！所以由佛家嗰個高層次嚟睇咧，即係呢啲阿彌陀佛嚟嘅。呢啲你可以講話係一種咧啊物種變異同埋生態失衡之下啊某一個咧至高嘅程序啊安排嘅一個咧輪迴啊同埋循環啊，係一個循環嚟啊！所以而家你睇到啊～我最近睇到咧，高登啊，開始有啲香港人咧就發現中國人喺呢個世界咧，類似佢哋喺歐洲喺聖馬可廣場啊，喺倫敦咧見到嗰啲野鴿，嗰啲野鴿咧到處都係噗噗噗噗噗噗咁。你睇到野鴿繁殖得好快，野鴿喺鳥類裏邊咧係同成個城市生活咧共融。咁你昂高頭，你睇到嗰啲舊建築咧，或者嗰啲天棚，為咗防止野鴿嘅滋擾咧。佢喺個簾縫嗰度咧裝咗好多嗰啲尖啊，嗰啲尖刺啊，導刺啊，係唔俾野鴿喺嗰度棲息咧，係亂禁咧，係排泄糞便。嗱呢啲咧，我哋由童話書同啲細路仔角度嚟講啊，對野鴿好殘忍。哎呀，嗰啲雀仔唔知道飛落去咪俾嗰啲野刺啊，吉穿吉死咯。啊，冇辦法啊。啊，呢個咧係民居咧系严防外来呢啲野鸽嘅物种入嚟滋扰同埋污染一种嘅必要嘅手法。 我觉得咁 咧系好达尔文嘅呢样嘢。 其实有两点启发嘅，第一启发我就发现咧，好在呢个世界上有中国人啦，因为有狮子鱼呢种咁侵害性嘅物种咧，毁灭性嘅影响咧，对于生态都有中国人有呢个超然嘅。呢、这個 predator 以上嘅物種咧可以對付，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世界上咧有中國人咧係可以挽救地球文明嘅，因為靠佢哋把嘴咧可以對付呢啲侵害性嘅物種。第二，我就呼籲咧漁農處以後咧就唔好再捉啲馬騮去絕育啦，即係馬騮山上邊、因為馬騮山其實 in a way 咧都係窮遊啊，窮到冇錢嘅，佢攞香蕉同埋攞水啊，攞食物啊，甚至入你個廚房打開你個雪櫃攞嘢咧，其實佢 in a way 都係窮遊，所以咧。既然佢哋话穷游同埋富游咧，应该一视同仁，咁你对马骝咧，其实一样啦，何必要捉佢绝育呢？你会唔会太残忍呢？系咪先？ 香港嘅渔农处咧，曾经咧多次话呢个马骝山啲马骝咧系任咁繁殖咧，系嘛，系会咧滋扰民居，系嘛？如果而家咧就可以咧就用穷游小红书咧系嚟到对付，系咪？嗱，而家咧香港好多景点其实对小红书好有吸引力，包括马骝山。系嘛？打張卡，然後話俾大陸啲人聽，呢度好多馬騮。咁啊，中國有一隻叫做燉猴腦嘅美食，係嘛？有啲人覺得殘忍啦。不過呢個據說係滿漢全席以前嘅其中一樣，就連馬騮腦咧都可以生湯生芥，開個頭蓋骨嚟食嘅話咧，就會唔會日後啊 啊，你介绍小红书啊，吓、啊、里边推介马骝山会引致另外一啲咧、啊、更加进取型嘅中国游客落嚟捉马骝，然后运摆落个布袋度啊，系运翻大陆当系美食咧。嗱、啊，一旦系咁啊，会引起一个争议，就系、是、啊对生物啊对动物嘅残忍啦、啊，定系你想维持啊金山公园嗰啲马骝人口嘅平衡咧？啊！呢个系一个社会学嘅问题，可以喺 小红书 学嗰度辩论。 唔系小红书，其实可以除咗教人去石刻庙食免费咖喱餐之外，亦都可以上马骝山食免费嘅马骝餐。因为好多人咧攞啲花生、香蕉啊、苹果上去咧，啲马骝食唔晒嘅，摆喺度嘅时候，咁其实啲马骝喺度执花生，你咪走埋去一齐执咯。同你去石刻庙食免费咖喱餐一样啫嘛。不过你唔系同啲石刻教徒一齐食，你同马骝山啲马骝一齐执花生、食香蕉，咁都系穷游嘅一种啊。陶生，马骝山穷游啊，系咪先？ 咁啊，可以咧就清除一啲所谓嘅厨余啦，系嘛？ 系咯。 另外咧，就好多酒店咧，如果你哋嗰啲自助餐食唔晒，不妨咧由大家分享少少，系嘛？你夜晚10点钟打烊啦。剩翻好多廚餘啊！啲伙計攞翻去都攞唔曬，剩翻你咪開一班小紅書啊嘅免費宵夜廚餘大掃蕩嘅自由行咯，係咪？你叫佢落嚟食咯，食咗好過你攞去做潲水啊、堆填區啊。另外仲有香港有數以百計嘅廟宇噶，天后廟啊、岳王廟啊、關帝廟啊，嗰啲咁嘅神台咪好多供品嘅。啊！嗰啲 包紅紅白白嗰啲包啊！ 啊！嗰啲包啊，同埋神台吉啊，呢個神台吉咧係冇人食噶嘛，就陰乾啊嘛。嗱、啊、呢啲咧對於食物係一種浪費咧。啊！如果你唔想浪費，我哋而家要過一種綠色生活，係咪應該向小紅書多多推介，叫佢哋啊，你咁中意係落嚟免費食，你唔好去滋擾啲石刻廟啊！你去岳王廟啊，呢啲中國文化關帝廟啊、天后廟嗰度咧。去掃嗰扎神台吉啊，同埋香蕉啊，叉燒啊嗰啲啊， 唔係聞下啲香都好啊，係咪？入去廟度係嘛？ 係嘛？咁呢啲咧，我覺得都可以做到咧，係共融啊，係嘛？將啲壞事變好事啦，又或者你覺得滋擾，又咪？仲有就最緊要咧，就叫佢清明節同埋重陽啊，係嘛？拜完山嗰啲， 拜山嗰啲都敲 元宣，如果走咗 嗰啲燒肉同雞。唔系嘛？ 咁你摆喺度系咪变咗？ 嗰啲仙人食噶，陶生。 嗱，呢个咁样你讲得好啱。如果你有信仰咧，你就觉得不能够触动。之但系对于一个无神论嘅社会咧，天不怕地不怕，系嘛？自细咧，佢哋啲父母做红卫兵咧，都批斗过父母咧。咁如果你话放喺度，香港人放喺度供奉仙人嗰啲，你供奉三日啊，拜完你咪走，系一份心意啫，系嘛？相信咧，嗰啲墳場嘅管理處對於咁多啲剩餘嘅啊呢啲咧孝子賢孫嘅嘢都好頭痛。你唔通你堆喺度啊？ 我希望你冇開口中。我驚小紅書出現呢個清明紅油免費餐啊，大佬。 係啊， 到時磨合石啊， 係磨合石華人永遠墳場啊嗰啲 大佬嗰度點啊搞啊？ 唔係冇得點搞，即係我哋純粹由科學嘅角度嚟講咧，佢係一種廚餘嘅，幫你係清理。如果你用迷信咧，就話咧冒犯咧嗰啲神明，係嘛？你會搞到咧啊嗰個被供奉啊嗰啲死者咧係會思變出嚟同你爭食呢碟燒雞，明明係留俾我嘅，做咩你走嚟搶啊？可以拍片啊！呢個香港恐怖片題材， 我驚啲，我 整個小紅書入嚟墳場嗰度咧， 孝子賢孫拜完之後。转个头唔见咗只鼻，大佬惊一惊噶嘛？ 啊，你拜完你都走啦，老老实实，你唔通每日翻嚟巡，有冇俾人偷食咩？系咪啊？但系嗰度你望啊，成个山啊，系几千个墓碑。 阿哥去拜完，放低只鸡，跟住阿妹晏啲去， 冇晒嘢噶嘛？ 见咗只鸡髀，咁佢惊啊嘛？佢唔问阿哥噶嘛？ 所以呢个叫做恐怖片喜剧嘅题材咯，几个小红书落到嚟，系周围搵免费嘢食。系嘛？呢个咧度度都食够啦，石刻做就食够啦，已发现咧系成个华人永远坟场嗰度，全个山都系剩余嘅烧鸡，于是走去掠食，点知不幸咧系遭到香港华人永远坟场里边嗰啲鬼嘅对同胞嘅歧视，捉路咗嗰啲死者就鬼上身跟咗佢哋翻大陆。嗱、这个、呢个咧真系啊，片嘅题电影嘅题材咧系好多你要尝试新嘢啊嘛，系嘛？呢、这个里边咧。是有一个即是讲两地的文化的差异啦，啊，同埋咧变咗一个新的喜剧的形式，你个推出世界都好新鲜，系嘛？ 所以呢个现象呢，我哋由2018年嗰度解读，更加早呢就係、是、中国人呢係鍾意呢係向海外发展啦，嗰时嘅华工啊，去美洲嗰度起铁路啊，呢、这个对美国嘅建设呢有好大嘅贡献啦，澳洲都係，係咪咁向外仲两隻脚向外扩张呢，向外走呢都係一种民族性嚟。呢个呢潮流呢係好耐嘅。再加埋呢就呢、是、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李大超，那时候是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个呢自细呢二十几岁读很多书，马克思主义。他觉得有一日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红旗由中国人插遍世界。他有一句名言呢，就是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认为在这个世界群众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东西，记住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资本主义，凡可以障碍、阻碍这场新运动进度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吹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会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啲中文其实呢有一种新闻危腔，是很累赘。即是他的意思，即是说今后到处可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自由的曙光现了，人道的警钟响了，试看将来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咁赤旗的世界几时实现就唔知道，但小红书再加埋 TikTok 咧，确实已经咧系实现咗一半。佢讲到啊呢个残余啊，历史上残余的东西，所以就令我谂起咧。就好多殘餘嘅食物，係呢啲唔好講咁高深啦，咩馬克思主義嗰啲，我哋用口腔期，我就諗到其實香港好多殘餘嘅食物咧，你倒咗都係嘥噶啦。啊，清明啊，重陽啊，嗰啲公共品啊，廟宇裏邊嗰啲啊，咁倒不如咧就由特區政府咧係發出一個指引，係嘛？希望嗰啲小紅書去邊度食，同埋邊度唔好食。如果唔係咧，即係香港嘅少數族裔石客族咧。 唔係，我想疏導一下，唔好淨係搞人哋石刻廟，食咖喱，你去下其他廟宇啊、墳場啊嗰啲，即係疏導下人流咯，咁樣。 冇錯啊，即係飲食咧要平均分配啊嘛，係嘛？阿總書記都講啊嘛，財富平均分配，你飲食食埋一堆，食埋一角啊，唔係好公道咯。 唔係咖喱食得多，即係腸胃都唔好啦。我有時食得咖喱多都去廁所唔係幾好啊。 系嘛，同水土不服噶，系嘛？大陆嗰啲人，你食重庆火锅咧，食咗三代咧，你虽然食得辣咧，咖喱嗰度会食到屙呕啦吓，咁呢个大家都唔系咁好咯。所以小红书穷游咧喺香港不断会出现啲新嘅现象吓，我唔会讲话新嘅问题，系新嘅生态嘅特征。喺呢方面嚟讲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官僚要读多啲书，同埋咧有更多嘅想像力同埋综合性嘅处理。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 食得开心啊！食得开心，拜拜。 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 话。